点点滴滴拼凑，想大声嘶吼，却变成了轻轻咳嗽。是否心碎你就让梦一个不留。我曾经有的还是深落，像一根刺它射出了眼红。我的手再难以阻挡触动的寒流，怎样换种痛的节奏？因为我画的还是蜃楼，像一根刺它夹住了咽喉。只有沉默独自一个人解决感受，就把借口当作港口。我曾经有的还是蜃楼，像一根刺扎住了咽喉。我的手再难以阻挡触动的寒流，怎样换种痛的节奏？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以上听到这首歌曲叫《刺》，由罗中旭演唱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带您重温昔日的流行。接下来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的是曾宝仪的《相思河畔》和王菲演唱的《偿还》。 沉默，哦哦，你还有歌。

远的方向，飞向梦的远方，飞向梦的远方。我和我的梦一起飞翔，到哪里都会有阳光。飞向梦的远方，飞向梦的远方。昨天与今天不太一样，因为我有更高更远的方向。